所以下一集咧，我哋会讲讲宪法嘅五次修正案，究竟点解会有修正，同埋喺咩情况之下先会有修正呢？下集同大家讲。 宪法全万家，香港电台、基本法基金会联合制作。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我们又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到重聚了。由依家到十二点啊，差唔多有三个小时嘅时间。我哋每一个星期日嘅晚上，大家都应该习惯咗啦，嗬。因为呢个节目咧，眨下眼已经超过咗二十年有多啦。咁但系喺十年前咧，我有位好拍档咧，已经喺度弹住钢琴入嚟再弹我哋啲嘅靓啲嘅钢琴吓，升咗呢啦。当年讲笑啫，升呢嘅咧唔系呢个节目嘅质素，而系。个钢琴咧本身咧就由以前嗰啲好细细个，你屋企咧嗰啲叫 upright 嘅钢琴啦，拍埋墙嗰啲咧，一弹弹咗个九尺琴，你有啲咩感想咧？当年吓，有冇印象啊？ 因为其实可能我自己就 classical 嘅 piano 比较渣嘅，所以咧就感觉上咧又冇即系冇其他弹即系 classical 嘅朋友咧咁热烈嘅。 哦 ，OK， 因为呢啲琴咧，即系平时可能有机会系校长音乐节比赛啊， 正式 或者系考琴嘅时候咧，先有机会。考琴都未有呢个牌子啊。 唔系，其实你而家弹紧嘅呢个钢琴咧，同埋呢一个我哋唔系直播室嚟嘅，系录音室嚟嘅。咁咧就正正咧就系俾我哋香港电台，如果有古典音乐节目，即系请一啲名家啊，一啲古典音乐家咧嚟演奏嘅时候咧，就用紧你而家呢个钢琴噶啦。 系啊，以前我哋细个咧考琴咧，咁每年都会出一啲即系考试歌嘅录音。 系啦，我知道啊，我知道。一阵间咧，我慢慢会请教你，因为咧我哋而家。我怕啲朋友聽錯咗，以為扭錯咗電台聽緊英文台咩音樂咩節目嘅考琴簡介啊！當然咧，我哋介紹咗咁耐咧，就係我哋嘅好拍檔天使嚇，咁誒十週年噶啦，十一週年啦，係咪好似？ 十一啦， 係咁啊！喺度頭先同你講多咗兩句。當然，我哋仲有一位拍檔咧，就係阿堅哥。阿堅咧，亦都係我哋喺樂壇裏面嘅中流砥柱啦嚇，做咗好多年。阿堅，你做咗幾多年啊？我俾啲手勢嚟啦，冇咪啫，四十幾年啊？咦？我依家同你较量一下先，睇下边个做得耐啲啫。不过今日咧就有一个咧，其实咧我都唔知点样介绍佢。我哋嘅特别嘉宾咧真系好特别啊，因为咧佢喺应该几十年前咧，佢本来想唱歌嘅，佢曾经提我咧话，我本来想唱歌噶，不过咧后来咧可能我真系唔知咩理由，系咪因为叻得滞咧，读书叻得滞，咁咪做咗政府高官。杨立门， 系你好 ，Raymond， 我哋又见面啦。 大家好，你好。 喂，其实呢个头先我讲，我喺度谂紧嗰个问题咧，系点答啊你？ 我答过好多次嘅咧。 系 咯， 真系咩？我冇好似冇问过你啊，你我唔系好八卦嘅。我冇问过。 其实冇乜点答嘅，因为人生喺不同嘅阶段都有不同嘅抉择啦。 系 吓，咁、最近睇翻你知梅艳芳嗰套戏啦，咁又勾翻起嗰阵时我抉择嗰个嘅时刻出嚟啊。 系啊，因为 我入咗决赛嘅，其实 系同期嘅同梅艳芳 同届啊， 同届添。 咁但系就因为政府都请咗我，咁唉唔好搞咁多嘢啦。 咁啱 读咗咁耐书，不如做下嘢先啦。咁 即系 timing 问题啊，即系好多人生上面嘅路途吓。真系如果阿 Raymond 啊杨立门咧喺嗰届同梅艳芳一齐，真系唔知道会发生咩事啊！即系可能系做咗 partner， 可能即系签咗唱片公司咧，就同佢对唱啊，或者甚至你得第一都唔定。 咁唔紧要嘅， 咪咯。咁所以我相信即系从来唔会有人就因为哎呀我后悔唔会啦吓。虽然即系过咗咁多年咧。但系而家真系有機會咧，就重返呢個樂壇啊！ 都唔係話真係樂壇嘅，即係我都想重拾翻自己嘅興趣啦，即係唱歌啦。 係啊，呢一個就最重要啦，因為你係非常之特別。而你而家唔係翻嚟話，哎呀，我而家要做歌手職業歌手去揾食嗰啲，唔係，因為你而家其實亦都另外有份工翻緊。 都唔係啊， 又唔係工嚟 嘅。我而家都冇做一個即係 full time 嘅工作。 哦，唔係㗎，係 啊，所以而家可以揀擇下做啲咩，中意自己做嘅咧咁樣。 唔係，如果咧，如果咧就不如。即系譬如你个唱片公司或者经理人公司同你讲，阿 Raymond， 不如你做全职歌手啦。 冇话全唔全职嘅歌手好难全职嘅，其实而家吓，因为你而家都啲 show 我当然而家翻翻嚟啦。 系 咁，但系你靠佢即系食饭，当然你唔同啦吓。即系唔系咁多年， 唔系我哋嗰条，所以咁耐做歌手，你讲得好啱嘅， 系 好难发达， 系好难嘅， 即系大部分嘅歌手。 咁我而家都即系仲有啲收入咧，所以就可以即系轻松啲吓，就唔需要话即系为咗开饭。 你唔使啦，我从来冇谂过你谂呢啲问题嘅，因为你系高官咧，即系退休咧，基本上。完全唔需要擔心嘅，我哋香港嘅制度咧非常之好嘅嚇。雖然我係香港，我係身處香港電台政府部門，不過咧我從來未係好似你咁樣做到公務員啊，啊即係有咁厚身高職啊咁樣。不過咁 係， 無論我哋咧即係出身點樣，個歷程點樣， 嗯， 今晚都可以坐喺呢個二千靚歌再重聚嘅圓台上邊一齊唱歌， 好開心啊！ 係一種 緣分啦， 緣分啊！即係我好感恩嘅。 我都第三次嘅啦，我見 冇錯，係啦，即係即係其實多嘅，因為有好多朋友成日都投訴我嚇，我已經係成三四年冇嚟啦，即係我唔記得嘅，因為我覺得佢好唔係啊，好落好快啫嘛，我又再請啦咁樣。咁但係咧，可能原來即係時間過得太快，我又習以為常。 你太開心啦，你 太容易，即係我已經習慣到好緊要。即係禮拜日我就好似之前做咩都好啦，我就差唔多夠鐘我就翻嚟啦。咁又見翻啲老朋友，所以今日咧好開心啦。除咗見到即係啲老朋友咧，仲有啲老歌，啲老歌其實。都是我的老朋友， 没错， 不需要改变，just the way you are。 Right。 Don't go changing to try and please me. You never let me down before. Don't imagine.You're too familiar, and I don't see you anymore. I would not leave you in times of trouble. We never could have come this far. I took the good times.I'll take the bad times. I'll tak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Don't go trying some new fashion. Don't change the color of your hair.Have my unspoken passion, although I might not seem to care. Oh, I don't want clever conversation. I never want to work that hard. I just want someone that I can talk to. I want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To know that you will always be that same old someone that I knew. Oh, but what will it take till you believe in me the way that I believe in you? Oh, I said I this I promise from my heart. I couldn't love you any better.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want someone that I can talk to. I want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Just the way you are 咁啊，我記得咧，即係當年誒佢個唱片版本咧，吹 saxophone 嗰個咧叫 Phil Woods。咁啊，我哋今日都有一個息事風高手咧，就係、是、叫做堅哥，好犀利， 好勁， 好聽。即係唔好以為啊，嗰啲伴奏啫咁啊。如果冇咗呢一段息事風嘅獨奏咧， 呢個係精華嚟嘅， 精華嚟嘅。即係佢 Just the way you are 成為咗即係流行曲經典。其中一個都係因為個息事風啦，即係中間前奏嘅全部咧都係成為咗即係我哋耳熟能詳嘅經典片段。多謝曬 Raymond， 唱咗呢只 Just the way you are， 由歌名開始已經係非常之即係打動咗我哋個心。 不過你講歌名咧，如果你同嗰啲後生一輩人講啦，Just the way you are 好聽，話係啊係啊係啊 ，Bruno Mars 話好正啊，係 啊係啊，佢以為係佢咁啊啱嘅，因為佢都未出世， 係冇錯。咁所以有一次我 concert 我就專登將呢兩首歌擺埋一齊唱。 哦，係都得嘅喎，係 mix 到， 幾得意嘅， 都幾得意係咁啊。咁咪講起即係唱英文歌啦，咁最近咧，我諗大家都好容易會喺攞開電視機，你會睇到啊 Raymond 啊，阿楊立滿咧喺度唱歌兼主持嘅。咁啊呢一個我第一次睇到佢覺得好開心。點解咧？因為咧我由細到大都係中意唱英文歌先啊。咁然後咧後來咧就我就我自己親身經歷咧，我嘅好多嘅英文，大部分嘅英文。都是唱歌學的， 我都是啊。 我又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的履歷是怎樣，但是我以前咧，即係細個一路成長的過程當中，就真的冇乜嘅英文嘅，即係根底，因為根底比較差嘅。 咁但系直至到唱开始唱歌啦，唱民歌啊咁样听啦，有啲唱啦，咁咪慢慢改进，慢慢学习，慢慢即系听多啲啲原装嗰啲唱片啦。点解要咁样读嘅咧？咁即系慢慢学，真系用咗几十年时间，慢慢不知不觉啦，我就唔中意上堂嘅。咁但系一睇到你嘅节目咧，就觉得哇，唱歌学英文。你又冇话学嘅，你系 讲 英文系非常好嘅，系啦，因为咧学英文咧就以前即系我自己小弟都参与咗个一个 project， 就叫做听歌学英文， 系 啊，咁啊即系萧芳芳姐姐啦，同埋詹德龙啦， 系 啦，嗰个系我制作嘅， 系 啊，咁所以我就梗系唔会坐喺度教咧，我冇资格，咁但系咧我就好中意呢样嘢，咁所以变咗咧，如果今时今日我就见到你一路主持咧，所以一阵间咧我哋可以即系等阿 Raymond 咧一路唱，就可以一路讲下呢啲歌词系点样啊，咁样系非常之好嘅，有意义。好老实讲，我哋以前细个唱好多英文歌，但系大部分其实都系一知半解，甚至冇半解添，唔知佢讲乜嘅，或者好多字咧根本系念口簧，尤其我哋中学上，我哋香港长大嘅都系咁，其实你系咪喺香港读书嘅咧？ 系啊，我由细到大都喺香港读书嘅，一路到大学都系香港读嘅。 咁系咪读英文系嘅咧？ 我去到大學嗰時就有讀文學嘅，咁文學有中文文學、英文文學啊，咁外國文學都有嚇。咁我就好中意文字工作嘅我自己，咁我又中意音樂啦，咁所以呢個節目都可以話幾啱我做嘅，都好開心，即係電視台都諗到呢個咁樣嘅方法去，即係去推廣下即係英文學習啦， 係啊， 都係一個資訊性嘅節目， 非常好啦。咁所以喺即係嗰個新聞台嗰度咧，就啱曬嘅。咁啊，即係又可以輕輕鬆鬆。原來隻歌係咁解㗎？係 啊。 原來呢隻歌以前呢隻經典歌係咁好聽㗎。 其實好多歌我哋好熟，咁但係都係到我真係用我寫嗰啲對白嘅時候，我自己寫嘅時候，我都做好多嘅研究 research 咧，先知道原來嗰啲歌詞係咁樣解嘅咁。 一定啊，係啊，即係一睇就知道咧，你要自己寫埋。因为嗰啲唔系新闻嚟， 唔系新闻， 嗰啲系已经系存在咗喺我哋嘅即系音乐脑海之中啦，好多年。不过而家再深入少少咧，去了解同埋最紧要系感受一下。 系 啊，一阵间咧，我哋会请阿 Raymond 咧继续唱好多英文歌啦。不过而家咧，其实Raymond 咧唔系净系唱英文歌嘅，佢系两文三语啦，吓三种语言咧都系非常之精嘅。咁所以我哋嘅母语 系。 有咗你就得啦，歌名叫做《有了你》，系阿 Danny 仔嘅歌。呢只歌咧，我成日都以为系 Danny 作嘅， 唔系嘅， 原来唔系佢作嘅，好少有嘅歌唔系佢作，但系钢琴行头，好似佢嘅风格。 有了你，顿觉轻般风吹，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雷，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自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增加风趣，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自在飞，轻松自如，同他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女子下午在屯门轻铁大兴北站怀疑被人推落路轨，警方拘捕一名男子。事发下午四点几，警方说一名男子报案说太太被人推落路轨。网上片段显示，女事主当时在月台行走，突然被一名男子推落路轨，那名女子整个人往后翻滚着地，当时没有列车经过，女事主清醒坐起身。太阳娱乐集团有限公司说，董事会注意到有关内地温州市公安局对股东周卓华进行调查的新闻报道，强调有关报道属于周卓华个人事务，事件并没有对集团的财务状况、业务或者营运产生任何重大影响。公司说将会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必要时以进一步公布方式向公司股东和潜在投资者更新进一步的发展。澳门司警就一宗犯罪集团清洗黑钱和非法赌博案拘捕11人，包括成州47岁报称商人的澳门主脑。温州公安部门星期五晚公布澳门太阳城赌澳门太阳城博彩中介有限公司股东董事周卓华涉及跨境赌博犯罪集团。渔护署署长梁兆辉说，署方一直采取执法和宣传教育工作，提醒市民和野猪保持距离，切勿喂饲。政府正是研究扩大禁卫区范围的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会尽快将修订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香港仔田湾村昨晚有人被野猪咬伤，他说署方正是了解情况，有需要的时候会部署行动。另外亦有野猪走到北角天后庙道的民居，署方接获警方转介，渔护署人员以麻醉枪将他捕获。由于该野猪进入民居，体型庞大，加上受伤程度严重，署方已经将野猪作人道处理。丹麦在两名来自南非的旅客身上验出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两人已经被隔离，当局正是追踪密切接触者。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所长说，出现 Omicron 病例是意料之中，国家的策略是密切监察国内的感染情况。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听晚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的一天晴干燥，星期二天气转凉，今个星期中后期朝早持续清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有人话设计就系要改变人嘅生活，而人追求嘅就系快乐。快乐究竟系啲咩呢？设计同快乐之间又有啲咩关系？设计师喺里面又扮演住啲咩角色呢？就等《给快乐的设计》展览策展人李志荣同大家介绍展览入面四个展区点样带出快乐嘅面向同埋层次。 有 sense 一啲感官嘅触动，设计师好识得去运用颜色啊、质感啊，去刺激咗人嗰个观感嘅触感嘅。咁而呢啲咧，亦都可以系令到人产生一个快乐嘅感觉啦。咁第二個展區咧就係 mind 啦，係啲心靈上面嘅滿足。咁越嚟越多咧，設計亦都係從一個心靈嘅角度咧，去滿足緊人個需要。第三個展區咧就係 ideology， 就係一種普世價值嘅追求啦。其實快樂亦都唔係一個單純個人嘅體驗，亦都係可以係同其他人聯繫啊，共同去追求一啲真理嘅。咁而第四個展區咧就係社會嘅，叫 social innovation。最主要咧就係以快樂咧，其實係一個以人為本嘅基礎，點樣去同其他人去分享。而近期嘅社會亦都好多社會創新嘅項目，可能係包括一啲老人嘅問題啦，或者係低收入嘅問題啦，或者係點樣設計幫助一啲殘障人士嘅一啲需要啦。而呢啲嘅設計都係着重喺咧以聆聽唔同人嘅需要，運用設計去令到所有人都得到快樂。 展覽《給快樂的設計》。12月6日至明年2月28日，湾仔茂罗街7号。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注共爱，不可强求，不强求，不强求，永远等候。如必须苦楚，我承受。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流汗似荒谬，求今天所得永远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一双手。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看似荒谬，求今天所得永远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有靠一双手。 时间到了9:38，回来2000靓哥再重聚。大家好，我是 Albert Lau， 我们有 Vincent 和阿坚，当然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是杨立门 Raymond Young。 睇一睇个天气先，天文台嘅朋友话俾我哋听咧，而家气温系21度，咦，真系凉咗好多，湿度系79%。而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啦，就是、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20度，而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26度，而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晚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方面，随后几日咧天晴干燥，星期二天气转凉。记住啦，星期二就天气转凉啦。本周中咧后期早上继续清凉，几好啊，凉凉地吓。咁啊，夜晚凉凉地，为啲温暖嘅歌曲陪住下我哋吓，可以慢慢咁样文火温下温下咁样咧，哇，好舒服。然后咧就进入梦乡就至好啦。今日我哋特别嘉宾咧就系杨立门啦。 Hello， 咁啊有佢喺度就啱晒啦。咁啊，因为佢好 enjoy 唱歌吓， 系啊， 我睇样子已经知噶啦。每一次睇你咧唱几句都好啦。 不过唔知道听嗰啲人系咪 enjoy， 我唔理 啊。我又好中意即系呢一种嘅模式咧，就喺电视嗰度咧，短短地吓，几分钟啊，每一 两分钟到 系啦，两分钟就可以讲咗一只歌，介绍埋唱。唱咗里边嘅歌，然后咧就讲里边嘅歌词，然后再抽啲歌词出嚟咧，再即系演绎下，即系其他英文点样用啊？ 系啊，都几浓缩噶， 两分钟啫，佢都几难写噶， 都要俾心机写嘅，因为你又唔可以太闷啦，嗰啲嘢 系啊， 咁又讲得太深又唔得， 冇错， 讲得太浅又好似冇乜意思咁， 系 有好多歌其实我想介绍，但系咧就因为啲歌词太浅 ，I love you so 嗰啲，咁又冇咩好讲啊，咁所以有啲歌有啲典故啊，有啲英文嘅用法比较特别啲啊。咁咪揀嗰啲歌嚟唱咯。 最緊要咧就係仲要嗰隻歌一唱就即刻引起共鳴。如果你三唔識七咧，又慘嘅。 係 即係佢冇乜興趣，係咪？得兩分鐘啫嘛。 係啊， 因為要 warm up 噶嘛。 嗯。 總之有好多歌咧就有到好嘅。一陣間嗱，阿堅可以表演下前奏啦。有隻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Vince 係咪啊？一彈就禮得噶咯喎，呢隻 係啊， 真係好嘢。個前奏都能夠成為經典咧，呢啲就 即係一聽已經知道係呢首咁樣， 就好即係好成功嘅歌。 係啊， 我哋今日嘅特別嘉賓楊立門 Raymond Young， 我哋就喺呢度等你。Richard Marx 嘅名作。 Right Here Wailing。Richard Marx 嘅呢只歌咧，唱足真系、可能有卅年咯，我冇计过。 有啦， 应该有嗬。 而家讲亲啲旧歌，起码都卅年， 仲要好似好新咁。 系我哋以为喺十几年前啦。 因为咧嗱，系调翻转计咧，即系阿 Kenny B 咧，佢咪即系呢一只就叫做《红叶斜落我心田》开始，都廿几年啦，都唔止添啊，分分钟，所以英文再前啲噶嘛。 其实好多上咗年纪嘅朋友都有同样嘅感觉，就系、是、啊，有样有一件事发生，好似系几年前啫嘛。我其实喺查翻，原来已经十几廿年。 好恐怖嘅，有只歌咧，我其实系细个略略喺我脑海嗰度飘过，我系唔识唱嘅。但系唔知点解好入脑，可能佢把声音咧，我以为系 Nacking Cole 嚟嘅。当初呢个人就叫做 Earl Grant。 哦， 咁啊有一只歌咧就叫做 The End。 系， 咁啊唔系话就咁完咗算，其实都系好似 Right Here Waiting 一样，系一啲情歌。 哦， 啊啲情歌咧系啦，好旧好旧啊！咁希望咧年青啲嘅朋友咧当第一次新歌听，短短地情歌短唔紧要，最紧要首 心情。 At the end of the rainbow, you'll find a pot of gold.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you'll find it's all been told. But our love has a treasure our hearts can always spend. And it has a story without an end.At the end of the river, the water stops its flow. At the end of the highway, there's no place you can go. But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and you are only mine. And our love will go on till the end.At the end of the river, the water stops its flow. At the end of a highway, there's no place you can go.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and you are only mine.And our love will go on till the end of time. Till the end of time. 是的，就是这么短短地的一首歌，叫做 The End。是一隻很舊的歌來的， 沒 錯，即是一個不覺意，剛才我的同事上網查那些歌詞找不到， 五十幾年起碼都 一定啊，一定超過了因為我唱歌的時候都已經是舊歌來的所以一定是超過半世紀之前不過呢我們很多時候那些寶藏呢往往都是在那些年代 是啊，因為那些歌已經是經過了時間的過濾 是啊， 即當然那時候都有很多很渣的歌但都留不到到現在留到而家，我哋都仲唱啲，肯定系非常之精彩嘅歌嚟嘅。 所以好多时候都话啲人，咦？点解啲旧歌多数都好听过新歌？就 因为已 经系 过滤晒， 可能有几万只嘅本来。 系啊，梗系啦。 系啦，呢只歌 The End 其实都曾经系新歌，不过咧佢 Earl Grant 都唱咗好多只歌嘅，其实咁啊，其他都俾人筛晒，咪剩翻呢一首就代成为佢代表作。因为讲起代表作咧，我哋香港嘅。歌手咧，好多時候都會比較幸運，因為嗰個圈子咧冇咁大，咁所以咧即係一個成名嘅或者我哋中意嘅歌手咧，哇！佢嗰啲 hits 啊，嗰啲流行曲咧多到咧，我有時做 DJ 都數唔曬，如果你要數數好耐，如果今晚要唱曬林子祥嗰啲歌咧，淨係嗰 hit 啫，成晚都唔夠唱。不過佢哋真係點解？我好欣賞阿 Lam 就係因為佢， 我都好欣賞， 好欣賞。 佢又識作曲 嚇，佢作曲同埋佢控制嗰個音樂嘅即係 variety， 即係嗰個唔同風格嘅歌曲。其實佢係唱片監製嚟， 係嘛？ 即係佢自己喺後邊，即係 佢好嚴謹嘅要求， 好嚴謹要求，同埋咧佢諗咗好多唔同風格嘅。你諗下無端端。 可能會有分分鐘需要你啦。咁突然間又有靜靜靜咗 scan 咁樣，突然間又一隻蚊咁樣，即係 所以而家內地嘅觀眾都開始見識佢嗰啲功力啦。我好開心啊！佢喺內地而家好紅， 好紅，因為佢而家先至開始咧。好似一个旧嘅新人咁进入去呢一个内地嘅市场嗰度出现 咧， 系啦。以前咧就佢好似好 low key 嘅，你知佢唔讲嘢，系亦都唔去内地唱歌嘅。咁但系而家咧好啦，咁啊令到 好事嚟嘅，好事嚟 十几亿人咧可以认识，更加认识。其实佢啲歌已经 hit 咗好耐啦。 其实对香港乐坛都有好处。 系啊，佢未去之前咧，佢嗰啲佢啲歌其实有好多就好 hit 嘅，真的汉子啊，最犀利嗰只公公， 系啊系。 啊！嗰只即系 男儿当自强， 男儿当自强就全中国都识嘅。 系， 不过呢一只咧就浪漫啲。 嗯， 今晚啱嘅 呢首好印象，佢自己作嘅呢首。 系啦，叫做《似梦迷离》。 情痴总有。缺憾，情深总要别离。天意爱弄人，谁人可退避？时光几次错流，人海几次传奇。醉了又分，爱情似梦迷离。如果可以。抉择能否一切暂停，将我这份情来重新鉴定。谁迫使我冷漠，谁勾起我共鸣，没法望清这是这份浓情。面对去或留，彷徨怎决定？为何热恋不应该爱慕的你，曾也尽努力求共你一起，无奈这风雨难逃避，流干所有。眼泪求演一刹传奇，在岁月中爱情似梦流离。 林子祥的高音调子噶，张信哲的都难到佢，都是非常高音。别怕我伤心，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唱高音多，因为你要参加比赛咧， 同埋而家咧好兴好兴系用假声噶嘛。 系啊， 我哋嗰时嗰阵啲歌好少假声， 英文歌就有， 英文系都有，间中就少啲。但而家咧首首歌系都要标佢一个假音假声， 一定作嘅时候都已经系写咗假音噶。不过我哋嗰个年代咧系由阿 Johnny 开始嘅， 应该 我讲系 Johnny Yip 噶，系啊，佢唱中文啊，我意思就系话唱中文用假音， 系咩？ 应该讲个古仔俾你听下，佢点解会佢咁多嗰啲中文好少人用假音唱歌嘅， 以前啲歌好少系 直头冇嘅，原本都系冇嘅。不过一阵间我话个古仔俾你听，一阵间新闻又再见。 OK。 附近一间嘅酒店，少数人被容许喺严格规定下居家隔离。当局呼吁过去一个星期从非洲南部飞抵荷兰嘅旅客接受检测。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听闻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星期二天气转凉，今个星期中后期朝早持续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作为一个积极推动乐坛发展的电台频道， Radio 2的台前幕后都是与听众与时并进。好像以前我们刚刚开台的时候，就已经有新歌新歌、中文歌集和中文歌曲龙虎榜。去到90年代就加上阿郎恋曲、音乐同志，将一些全新的广东歌和国语歌介绍给听众。时至今日 ，Radio 2介绍新歌、推动本地乐坛发展的重任，就落在逢星期一至五晏昼5点去到晚上7点播出的《骚动音乐》节目身上。到底这个节目是几时出现的呢？原来要数到去12年前的夏天，2009年的太阳计划，其中一个活动名是《我爱广东歌》，邀请超过100个歌手、音乐人、唱片业界代表出席。活动期间，他们更加同声宣读承诺，坚持好音乐，做好音乐，我爱广东歌。讲明力撑又点止一个活动啊，所以同年的7月4号就在二台推出全新音乐节目《骚动音乐》，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凌晨12点播出。去到2018年4月16号开始，这个节目正式由每星期一集变成星期一至五晚晚播。来到2021年就变成了波盛和奔神这个组合了。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游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一双双走到千脉上，你要我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千脉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对你上一堂。心挂天上，何时能再与你打千秋飞到星月上，每次我看见星星也会对你上一堂。童年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你说过两个痴心永守望，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旁，再看看这两颗心有没有永远相向。 由你个童年时一路数数数数到今时今日几多年呢？大家你有啲同感啦、啊、Raymond 真系数二十年好似好耐， 系啊， 但系原来真系转眼就过啦。以前咧、我觉得你咩、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系小学即系作文嘅时候写嘅啫。咁但系亲身体验咧，而家先至觉得，咦，原来系真嘅。 真的，眨下眼啊！尤其是過去嗰兩年咧，即係疫情關係咧，好似咩事都冇乜發生咁樣啦，即係眨下眼就過咗咯。 已經係兩年嘅事嚟㗎啦，係 啊， 係、 啊。 即係其中嗰啲起起落落發生嘅事，其實好多好多好多。 係啊。 但係原來咧，人嘅適應力啊，嗰、那個心情嘅，一路 調節 啊，不斷咁調節，差唔多日日都 日日都要調節。 係啦，咁你突然間醒來，哦，又有 新，你都唔知開邊飯， 係又有新品種喎。 係啊， 啱啱今日啫嘛， 咪就係咯。 咁可能咧，聽日又唔同咗款啦。 即係 唔緊要啦，大家要放鬆心情嚇、真係 relax 啲，因為冇得我哋心急，我哋亦都控制唔到，好坦白講。所以希望大家嚇。 顺其自然啦， 顺其自然啦。咁每逢星期日嘅晚上，我哋其实就系想咁一个礼拜嘅劳碌，咁啊休息一阵，慢慢听下啲歌，倾下偈，然后进入梦乡，又迎接新嘅一个星期来临。 冇错， 今晚我哋好开心咧，可以任何歌都一齐分享兼享受，因为杨立门啦、Raymond 咧就系一个即系。一齐成长嘅过来者啦，即系难得咧，我都相信，我估啫，因为我就幸运地咧，就由细唱到大就唔需要停。但你个心咧原本好中意唱歌嘅，咁啊点知咧就做一啲唔好话完全相反，但系咧即系做公职，做尤其是做官咧，即系要系咪好硬噶嘛啲嘢？ 都要严肃啲咯， 冇错，一定要啦。 你要收埋自己即系个人嗰一面啦， 吓、 你先至系专业啊嘛，咁样 冇错啦，系啊。 咁所以我一路都冇放弃个音乐嘅，即系一路都系中意自己唱啦，或者自己作下曲啊，咁样都有嘅。 但系你即系以前做紧政府工嘅时候，有冇即系出嚟表演啊？啲咁 慈善嗰啲有啊， 我、都有嘅， 系啊，系、慈善嗰啲有嘅， 可以嘅， 都有嘅，可以唔收钱，唔系 唔收钱都系啦， 系 啦，系咪好似以前我哋啲同事咁样啦，吓，即系都要申请填张纸咁样啦，吓。 我港台就松好多， 系咪啊？ 你哋兼职，我哋冇得兼职嘅，我哋 冇得兼职啊！就最紧要就斗领都唔收得， 唔得， 系啦，系啦，咁啊，纯粹慈善啊，冇，其实好嘅，而家就应该系鼓励添啦， 系啊。 如果就算你做好多纪律部队咧，就要警民关系啊，咩咁，即系最好你识唱歌添啊！喂，真系噶，我都请过啲所有纪律部队啦，唔同嘅纪律部队上嚟呢个节目， 有啲几唱得噶， 好唱得，佢每一个 其实每一间公司、每一个学校同埋每一个部门， 嗯， 都有啲歌王歌后噶嘛， 梗系啦。 但我就有一次咧，就即系几年前噶啦，齐集晒就坐喺度，每一个好多唔同嘅部门咧，佢哋嘅歌王啊、歌后咧就 系，佢哋好开心噶， 系好好嘅。咁我觉得咧，即系有时佢哋，我听到佢哋啊，后来咧佢哋都会趁住呢个机会啦，咁啊喺宣传上边啊，喺推动教育上边啊，都出咗力啊，要唱歌，非常之有意义。今日我哋好开心，可以一路 enjoy 呢啲我哋一齐成长嘅歌，甚至有啲歌咧，唔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听得到佢出现嘅，而系我哋听翻再几十年前嗰啲歌咧先至识。起码我最方便咧就 系 听 Uncle Ray 啦，因为同佢熟啦，就可以随时问佢啦。等阿 Raymond 唱完呢只歌咧，就可以同佢问下啊，只歌讲乜嘅咧？一只好经典嘅歌，即系来自经典嘅组合 Platters。嘅名曲叫《Spaghetti in Your Eyes》。 They asked me how I knew my true love was true. Oh, I of course replied, something here inside cannot be denied.They said someday you'll find all who love are blind. Oh, when your heart's on fire, you must realize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So I checkedthem and I gaily laughed to think they would doubt my love. Yet today my love has gone away. I am without my love. Now laughing deride tears I cannot hide. Ah, so I smile and say, when a lovely flame dies,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Smoke gets in. Platters 名曲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当然我哋细个听咧，反而成日都听 Only You 嗰只咧。你知点解啊？因为我再早啲，我好细个嘅时候，我未识听咩英文歌，但系好似系商业电台咧，就有一个节目嘅， 系 唔知叫做一曲记心声，你有冇听过呢个名啊？ 听过。 咁佢日日播嘅，可能我唔知点样会听到啦。咁然后咧个主题曲就系用 Only You。咁呢一隻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就后来咦哇呢隻仲好听。 不过好似嗱我因为呢首歌呢我真係喺嗰个节目嗰度。 係啦介绍 过。介绍英文嘅。咁查返嗰啲历史呢原来唔係 Platters 原唱喎。 係呀。 係一个重古老嗰个 Platters 嘅乐队。咁、但係我哋听得最多嗰个版本就係 Platters 嗰个嘅。 咁其实呢隻歌呢就即係。一听来就情歌啦，咁 smoke gas in your eyes， 哇！只眼嗰啲烟整落你眼度，唔知咩意思咧？ 系啊，因为嗰阵时我哋真系唱呢首歌就系话啊 ，smoke gas in your eyes，smoke gas in your eyes， 又点解会有啲烟走喺个眼度？ 冇错啦，系啦，其实点咧？ 咁原来就系因为啊，你恋爱嘅时候咧，你嘅心咧就好红嘅烧到吓，咁啊红个红烧到红一红咧，就有啲烟出嚟，咁啊熏到你只眼咧， 都好似出烟咁啊， 就会喊咁样噶啦。 哦，原来咁样解法。 后尾即系你个你又佢又即系俾人飞咗啦， 吓，即系失恋啦。咁个心啊，就好似火熄灭咗咁，一熄灭咧，又有啲烟冒出嚟，咁又昏到你只眼咧，想喊咁样啦。哇！呢个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写到咁即系 detail 吓。 系啊， 我初初以为，诶，咁啊，你梗系啦，你诶，即系咩咩话，即系咩鬼暗眼啦，有嘢遮，有烟遮你眼嘅，你盲目地恋爱啦，即系我初初系咁谂咯。 系佢系咁嘅，即系个烟熏到你只眼咧，你系睇唔到嘢嘅，即系你好盲目嘅，真系。 不过呢只歌咧，就即系如果系Platters to carry 咧，即正等于好多好多无数咁多外国乐队歌手，佢都唔系原唱嘅。即甚至乎我想大部分 Carpenters 的歌都不是他们原唱，但是我们都不介意究竟哪个原唱，还多谢他们，即是将一只原本已经被埋藏了的歌没了的了，拿回出来就变成了金曲。 Yeah， 相当之难。 我记得我都介绍过里面的歌词都不浅的英文。 是啊，譬如呢 Chafts， 嗯， 即是很少人用的这个字。 是啦，是啦。 即是说其实是即是去奚落你这 样的。是啦 ,so I chaffed them. Deride 也是啦 ,deride 这个字呢又是不是那么浅的英文。 是啦，为什么呢？ 其实都是这样的意味的。不过呢就是比较有些批判性的这样。即是真的去窒你啊这样。 所以我哋經常都話咧，聽歌真係可以學到英文，未必有人係話我有個老師咁喺度教你嚇。即係我哋嘅年代得一個英文老師叫做劉家傑，但佢又唔唱歌嘅，咁所以又未有聽歌學英文出現啦嚇。 係啊， 咁直至到香港電台電視部咧做一個叫做聽歌學英文嘅節目咧，就開始咦係嚇，更加即係可以搜集多啲英文歌咧，去睇一睇個內容，好似阿 Raymond 咁樣。啊！呢、這個字原來可以咁樣用噃，不過咧，我哋今晚二千靚歌再重聚啦。就當然，除咗英文歌，我哋仲有好多其他嘅歌。不過有啲咧就頭先你一路唱嘅歌嘅時候，令我諗翻起咧我啲少年時代。咁都唔可以講少年，青年時代咧，我係一個即係唱英文歌嘅地方咧，係一個嗰度好多西人喺度鋸扒嘅地方嗰度咧就。即是做職業，要唱歌，咁當然要唱英文歌啦。咁啊，唱啲咩咧？一定要佢哋識噶啦。因為當年我細個時候，我記得咧就 Elvis Presley 喺佢嗰個夏威夷嘅演唱會，真係爆棚啊！咩叫爆咧？唔係就咁樣現場爆棚咁簡單，係第一次有史以來全球衛星直播， 哇！ 係佢發明嘅。咁就喺夏威夷嗰個地方咧做現場嘅演唱，佢就唱咗呢一隻佢嘅代表作，其中一首叫做《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咁之後咧，我睇完嗰出戲咧，佢真係拍成電影喎，我哋喺電視冇得睇嘅。咁之後咧，我就學咗啦，就喺呢間餐廳嗰度咧，經常都會唱。尤其是有啲人話：哎呀，我帶咗個愛女嚟，你點呢隻歌俾佢啦？ 好冧啊 ！Wise men say， 莫理 fools rushing，but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Shall I stay? Would it be a sin if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Like a river flows surely to the sea, darling, so it goes. Something meant to be. So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 like a river flows surely to the sea. Darling, so it goes. Some things are meant to be. So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 后来都好几位歌手，好似 Richard Marx 都好似有重唱过，系啊，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嘅原本咧都系猫王，咁但系之后都好多其他歌手会唱咁啊。嗰阵我哋呢啲歌好有用嘅，因为有人有人点啦，仲系即系觉得好听，咁啊自己都好中意学，因为有啲歌咧就学唔到嘅，因为我哋其实唔系摆好多唱片啊，即系如果冇人点咧，我哋唔知道有啲歌嘅，咁我哋成日都咁样学歌咯，咁啊，佢经常都有人点嘅，佢成日都话想听，咁啊唔识咧就好迷懵噶嘛，因为即系咁啊要问问啊，听下 Uncle 嗰阵冇 YouTube 啊，冇啊，乜都冇啊，好惨啊， 你要买 唱片，要买又贵啦，系咪啊？买为咗只歌而买只唱片咧，咁啊多数都系听电台， 之后有录音带嘅，之后 录低佢，用啲卡式带录低，咁啊 Uncle Ray 嘅节目就最多呢啲歌，因为而家咧我又想听一只即系都系非常之后期啲噶啦，当然系经典嘅合唱情歌。咁今日合唱情歌一男一女咧就最啱啦，因为我哋有 Vince 喺度， 好想再同 Vince 合唱啊！ 系啦，合唱过噶啦，啊咁呢只咧就系一讲就大家都可能识唱识听。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就是今晚。 It seems the land of trouble thing to do. Tonight, no one's gonna find us. We'll leave the world behind us. When I make love to you. Tonight, I said. Spirits will be climbing to a sky filled up with diamonds. When I make love to you tonight.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And at midnight sun.Shining through tonight, there'll be no distance between us. What I want most to do is to get close to you tonight.Turn into lovers when I make love to you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and the midnight sun. shining through. Tonight there'll be no distance between us. What I want most to do is to get close to you.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Amy， 我记得你都开过一个即系纯英文歌嘅演唱会噶。 系啊，系啊，系啊。嗰次系同阿吕珊一齐嘅。 哦，系啊。阿吕珊最初当然都系唱英文歌啦。 系啊， 最初细个嘅时候。 嗰次就系即系两个拍住档咁样，即系你又唱啲，我又唱啲，同阿爸爸唱咁样。 啊，头先咁同阿 Vince 咧， 好开心啊。 咁如果我哋再开，又可以考虑下佢喎。 可以，系啊。 Vince 好少喺演唱会唱英文嘅，虽然已经唱咗好多好多啦佢，咁但系佢因为啲中文歌。又唱得好啦，咁所以比较少机会。 嗯， 其实我自己嘅心咧就好中意听演唱会唱英文歌嘅。 而家系少咗咯， 少咗系啊，一路即系比较上少咁，所以我希望Raymond 可以做多啲英文歌啦。 十点 半嘅新闻报道后，我哋有中文嘅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都系属于输入个案，其中两人感染变种病毒，另一宗个案待定，全部冇病征。另外初步确诊少过五宗，三宗个案都系今个月24号，分别由加拿大、卡塔尔同尼日利亚经埃塞俄比亚抵港。由加拿大抵港嘅80岁男子喺当地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另一名由尼日利亚经埃塞俄比亚抵港嘅37岁男子在尼日利亚接种了两剂莫德纳疫苗，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两人在酒店检疫期间确诊。英国航空在8日内先后有两名机组人员抵港的时候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卫生署说经确认之后属外地确诊个案。机管局的网站显示，英航来往香港和伦敦的航班今日有4班取消，未来两日亦都有6班取消。卫生署说英航在今个月20号和27号抵港航班 BA027 各有一名机组人员抵港的时候在机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同机其他机组人员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送往检疫中心。署方说根据记录，今个月20号抵港航班的机组人员已经获所属国家政府代表安排闭环运输，安排送返居住的国家。瑞士星期日就一项防疫法例公投，决定是不是推行疫苗接种证明，或证明已经接种疫苗或者对新冠病毒呈阴性反应的民众，才可以进入特定场所或者参与公众活动。当局自9月起规定，进入餐厅、酒吧、健身中心等室内场所的民众必须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措施曾经引发反对民众上街抗议，规定最终安排在星期日的公投决定。公投同时会决定是不是向受疫情影响的工人和企业提供几十亿瑞士法郎的经济援助。包括瑞士在内，欧洲多国近期疫情反弹，瑞士今个月中录得确诊的病例数目倍增，卫生官员警告当地可能出现第五波疫情。捷克总统泽曼任命反对派的阵营领袖菲亚拉为新一届的政府总理。仪式在泽曼的官邸举行，日前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泽曼坐着轮椅在一个被透明胶板包围的空间发表讲话，祝愿菲亚拉成功。 泽曼近期的健康情况备受关注，他上个月因病入住医院，今个月25日朝早出院之后，当日下午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之后再次入院，寻日出院。中间同偏右的五个政党在上月大选中合共取得众议院200席当中的过半数108席，各党早前就组成多数党零联盟政府达成协议。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听晚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星期二天气转凉，今个星期中后期朝早持续清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有关野猪的新闻，近几个星期以来都在香港闹得热烘烘。有人说野猪很危险，亦都有人说要主动诱捕他们，将他们人道毁灭。调翻转，亦都有不少人觉得这样对待野猪很残酷，很没血性。究竟野猪是不是真的那么危险？他们的生活习性又是怎样？我哋有请香港野猪关注组成员何嘉莹同我哋介绍一下。 其实野猪主要是食泥土里面的嘢啦，例如即夏天的时候，佢哋可能会食蚯蚓啊，又或者佢哋主要食植物啊，可能植物的根部啊，或者系茎咯。所以其实人类俾佢嘅嘢食咧，绝对唔系佢本身应该食嘅嘢嚟嘅。如果大家有留意到野豬的鼻很長的嘛，它就是靠個咁長的鼻在個泥裏面咁樣滑下滑下就去找嘢食咯。所以大家如果有時在郊外啊，又或者是可能屋企附近的山邊，你見到野豬在度抄緊泥土裏面的嘢咧，其實它是在度找嘢食嘅。大家其實都不需要太擔心它哋在個山上面冇嘢食嘅。 野豬在城市中出現，其實跟人類的活動很有關係。 同埋野豬係夜行性嘅動物啦，正常咧應該係夜晚先至出沒多，佢哋朝頭早就好少可會俾我哋見到嘅，佢哋又驚啲好大嘅聲啦，有時你好大聲咁樣攞啲鐵通喺度哼哼哼咁樣，其實佢哋都會即刻匿翻入去個樹啦。咁所以依家我哋日常生活朝頭早見到佢哋嘅機會比較多咧，可能係因為真係一啲人為嘅活動咯，同埋因為我哋市民依家都中意行山啦，咁就多咗機會見到佢哋咯。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最先通柴仍耐冬，果实仍然仍耐风，爱极反变海，赞誉不永在，宁愿形态不出众。 时间到了10:38回来2000靓歌再中聚，我是欧瑞强。我们有 Vince 和我一见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杨立门 Raymond Young。大家一起可以踏白字，踏上这条乡村小路。 Almost H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Life is so there,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Painted on the sky,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s in my eyes.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In the morning hour she calls me. The radio reminds me of my home far away. And driving down the road I get a feeling that I should have been home yesterday. Yesterday,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仲有個 fiddler 添啊！即係拉嗰啲西部小提琴啊！即係以前冇嘅。 哇！我同你交替和音啊！ 係啊， 有時你唱歌嗰時，我唱歌。 係啊，係啊，嗰啲或者互相即係其實呢啲民歌有度好啊。 係啊， 我哋以前都係興咁嘅，我誒忍唔住，因為我以前咧學校嘅時候，我好中意民歌隊啦。 係啊， 一路慢慢都係做，即係一路都係民歌隊嘅形式表演嘅。咁啊，成日都監我要唱主音，咁我成日都偷偷地咧，佢一有我就 我又係我好中意唱和音嘅，我都好過癮嘅， 好過癮嘅，和人哋咧而好和咧，係啊，嗰種滿足感好大嘅， 冇錯。 咁啊，阿邊時就好啦，因為即係佢係主和都得嘅，咁尤其是和音咧，佢係專業嘅添。 係啊， 咁啊，即係有個女仔加入 做和音嗰啲人好叻嘅，我覺得 好叻啊，耳仔好靈， 耳仔啦，同埋又睇譜睇到複雜嗰啲幾個 part 嗰啲咧。 所以其實香港嘅專業和音咧，好出色，好出色嘅咧，真係好少。 係、啊， 因為要除咗叻咧，仲要有經驗， 嗯、 因為佢唔同嘅即係歌手，譬如我有時請嚟呢一度嗰啲做，即係識咗好多人嗰啲咧，佢、哋真係同任何歌手都已經拍過，做咗好多演唱會，咁、咪即係身經百戰。 有很多就和而優則唱嗰啲咯， 好多啊， 變咗歌星， 仲變咗歌星出賣啊 ，HiFi 唱片啊，好多好多呢啲 case 嘅。 張偉文以前都係㗎， 係啊，佢啊直情，因為佢係先係主音，然後咧就變和音， 係咪 變翻主音㗎？係、 okay、 啊，佢好得意嘅，佢個歷程咧就即係。经历过晒啦，咁啊头先系 Country Roads 大家都知道咧，系一个 John Denver 嘅、性命或者代表作啦。 講起 John Denver 咧，即係同我當然即係我唔識佢，不過好密切啦，因為我哋即係當佢師傅。 係咯。 咁啊，自細咧我就聽 Peter Paul and Mary 先，因為 我都係 民歌隊啊嘛。 係啊係啊。 嗱單人咧，尤其是田園民歌咧，梗係 John Denver， 一定係佢啦， 一定係佢。咁有一隻歌咧，以前真係好呢個人都幾浪漫嘅喎，佢又作啲歌俾啲唔好話俾啲啦嚇，俾個老婆啦。但喺佢嗰啲歌裏邊咧，經常都同太太撒冧啊，即係講 sorry 啊，好多隻噶啦，有一 隻叫 I'm sorry， 係 啊，次次都講 sorry 嘅，成日做錯事。呢次咧就好甜咁樣咧，送俾阿 Annie， 好， 即係佢太太，佢寫嘅一首歌。我哋繼續揾阿楊冷門同我哋演繹呢一首當年嘅浪漫民歌，叫做 Any Song。 You fill up my senses like a night in the forest, like the mountains in springtime, like a walk in the rain, like a storm in the desert, like a sleepy blue ocean. You fill up my senses.Come fill me again. Come let me love you. Let me give my life to you. Let me drown in your laughter. Let me die in your arms. Let me lay down beside you. Let me always beLet me love you. Come love me again. Let me lay down beside.Senses, come fill me again. 很多时候这些好听的歌都是情歌来的，因为一讲到情深呢样嘢咧，就真系有啲真感情出晒嚟。咁啊 ，Any Song 咧就系 John Denver 嘅其中一首，即系话用尽，即系佢心里边讲嘅说话啦吓，唱晒俾佢太太听。 不过可惜佢死得早啊，嗬。 系啊， 真系好可惜啊。 唔知点解嘅，尤其是好多啲民歌手都系咁。Jim Croce 又系咁， 两个都系意外，好似 都系飞机， 堕机系咯， 一个自己揸 系咯， 一个就去表演嘅时候啊，咁啊 John Denver 就自己揸。因为他出没的地方都是啲落基山脉附近啊， 系咯， 咁佢好中意田园啦 ，Rocky Mountain High， 全部都是大部分的田园歌都是喺嗰啲 Colorado 啊嗰啲地方 ，Country Roads 都是噶， 系 West Virginia 啊嘛， 即系 咁啊，所以我细个受嘅影响好大。 其实有时即系有时会幻想，如果一啲出名你中意嘅歌手，佢系识作曲嘅，如果佢冇死到咧。到而家咧，你話有幾多好聽嘅歌，我哋可以享受到 啊？係啦，我就即係我星期一到星期五就一路做緊一個真係懷舊嘅音樂節目啦。即係點解講懷舊啫？因為我好中意播呢啲經典舊歌。咁 我差唔多播，即係其實我費事講，即係其實我自己成日都會好唏噓，哇！我真係多謝，我心多謝佢哋，因為我成日都聽佢哋唱歌，但係有八成以上咧、可能九成都已經過咗身， 係， 即係佢哋係未到過身嘅年齡嘅，我覺得。但係佢哋真係好彩，佢哋即係留咗咁多歌俾我哋 啊，係 好多好多太多，咁、所以即係 都似 Beyond 咁樣， 係、 真係黃家駒咁早死咗， 係啦。好多唏嘘啦，咁但系跟住，我要唱翻民歌，就系因为头先你唱两只歌咧，令我谂起我读中三嘅时候，即系每唔知星期三定星期四唔记得咗，放学咧就去呢个某一个班房，咁佢做咩咧？就有啲课外活动嚟噶，自己参加嘅民歌组，咁就令到我咧就开始认识民歌，咁我当初咧就开始，咦，识咗之后咧同啲即系。師姐師弟咁一齊夾啦，咁、我哋聽咩咧？就你借俾我得，我借俾你得。咁佢啱啱咪陳美玲咧、就出唱片啦。 哦， 哇，紅透全香港。咁啊，憑一隻歌咧，就佢經理人好叻嘅，就將嘅 Johnny Mitchell 嘅一首，我以前完全唔識呢只歌嘅，咁、就改編咗就好流行曲式嘅。咁啊，播到街知巷聞，就一炮而紅。咁所以咧，陳美玲喺民歌界咧，係我嘅師姐，即係我哋就攞佢嚟聽學習。呢個歌咧，當然而家我唔會好似佢咁唱，因為做唔到嘅，因為佢嗰種流行曲式係陳美玲式。咁呢一隻就 Johnny Mitchell 嘅名曲叫做《The Cycle Game》。Yesterday, a child came out to wander, caught a dragonfly inside a jar. FIFO, when the sky was full of thunder, and tearful at the falling of a star.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We're captive on a carousel of time. We can't return, 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again.Then the child moved 10 times round the seasons, skated over 10 clear frozen streams. West like when you owed him as the peason, and promises of someday back his dreams.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We're captive on a carousel of time. We can return, 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again.So the years went by, and now the boy is 20. Though his dreams have lost some grandeur, common true. There'll be new dreams, maybe better dreams and plenty. Before the last revolving year is true. And the seasons,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We're captive on a carousel of time. We can return, 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again.Circle game. 我有一次在电视就 睇到你介紹呢只歌，懂唔啱？ 係啊，因為嗰陣時啱啱我就去咗 Agnes 嗰個演唱會，因為佢請我做嘉賓，係 啊，因為幾個月前嘅啫。 啊，係啊， 我好開心，因為我呢。自細到睇佢唱歌嘛，咁又好開心嘅，即係佢係有一間公司係我嗰個經理人公司一樣嘅，咁就搞到演唱會，咁就唱翻佢嗰啲經典歌出嚟，好開心。 所以你就一睇完之後啊，就介紹翻呢只歌啦，係佢嘅成名作，亦都係即係多年嘅代表作， 係 Angus Chan陳美玲嘅歌。咁誒翻嚟咧，我哋即係講一路講話，我哋細個聽咩㗎？你细个唔系听陈百强嘅啩，差唔多， 唔细啦嗰阵时 好大啦，你都参加第一届嘅新秀歌唱大赛啦。 系啊，其实我有首歌系作过俾佢唱嘅， 系， 系啊，收过喺佢张碟嗰度。 系啊，我依点解你一阵间可以搵嚟唱下？边一首啊？边一首？ 佢哋冇谱嘅，一个都唔系好 hit 嘅 song 啦，你知道。 哦，OK， 都唔紧要嘅，即系呢啲将呢啲歌咧吓，即系抽翻出嚟咧就即系。靚歌保育係嘛？ 冇錯， 如果唔係就冇咗㗎啦，只歌。 滄海遺珠嚟 嘅，係啊係啊係啊。不如而家咁樣，我哋唱翻只 Danny 仔嘅歌。頭先我突然間諗起 Danny 仔，即係佢嗰啲歌，即係雖然大家即係我哋同輩嘅，咁但係都係一齊成長㗎嘛。咁佢出嘅新歌，我當其時。都一定會留意，有時我做緊 DJ 添，我哋都係好熟，咁啊互相未出嘅時候咧，已經係即交換啲歌嚟聽下嗰啲咁啊。咁呢只歌咧就你揀嘅喎，咁 係啊， 我要揾個歌詞咧，我都好想一齊唱。 好啊， 就叫做《涟漪》。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静默亦似歌，那感觉像诗，乱默是眼中的痴痴意，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呢个歌好啊，曾经以前香港政府攞过嚟做宣传歌， 系啊， 啊几好啊， 好听啊， 好听啊，真系因为 宣传咩嗰阵时， 宣传咩？宣传一男子嘅股票，咁啊政府出招咧， 系啊，记得 系啊，就而家都仲有嘅喺个喺个股票啊，咁啊系非常之正面，用一只抒情歌去推广，真系聪明。 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静默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意，这一串日子，幻想得到的优美，

会失去，仍是你说话轻轻笑，随着你进出于晚灯里，如愿结识双双多爱河，陪伴你已步你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亮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 时间到了11:07，我是 Albert。天使和阿坚，我们已经准备将一些靓歌继续送上。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杨立门 Raymond Young， 能够唱英文是当然，广东话梗系得啦， 国语 都能唱，尤其是这一首费玉清的名作，歌名叫做《一剪梅》。 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此情 剪梅，当然是费玉清的代表作。 Raymond 都好應該，你都好中意費玉清嘅，因為 我又唔係好迷佢嘅，不過佢有啲歌我又覺得我又幾啱唱，咁所以就會選唱。 我相信你有啲歌迷都會同你講，哇！你唱費玉清嗰啲都好有佢嗰種神。 有人咁講嘅，不過我又好警惕，即係又唔好好似好模仿佢咁唱啦。但係你好難嘅，你唱佢嗰首歌，你好難係逃出佢嗰種嘅框框嘅。 因為費玉清就即係自成一格㗎啦，已經同埋咧，即係佢已經唱咗咁多年啦， 係 難能可貴嘅，因為佢超級靚聲啦，即係已經出咗名，而且咧佢係能夠主持。電視 乜嘢都得，講嘢都 講嘢又好笑啊！講笑話好叻嘅，即係佢能講能唱， 都幾難得嘅。 好難得嘅，但係竟然 退休咯， 冇錯啦。啱啱想講就係點解會佢退休嘅咧？ 不過咁呢個世界啲藝人咧，話退休都未必係永遠嘅。 可能因為某啲機會突然間又出現，係啦。喺呢個 moment， 即係呢個時刻咧，佢個心情就係、是、嚇，即、啊、係其實即係講真，我哋以前香港好多藝人都係已經講咗掛咗麥啊，做埋儀式。 系啊， 但系最后都系 都会出翻嚟， 系啦，都会出，都系好事嚟嘅。 好事嚟嘅， 我哋唔需要俾压力佢，最好佢出翻嚟啦， 系啊， 唔好一剪梅咁样一剪就 冇咗， 冇错。我哋每逢新年都会谂起你，一棵棵啊最好。咁我哋翻嚟二千靓歌咧，就有啲我成日都播过啦，所以我都谂啊，呢个歌手而家点咧吓？ 嗯， 啊，即系不过有一啲咧生命力好强， 嗯， 虽然年纪都唔细，但系咧亦都即系身形啊，尤其是已经变咗好多次，就系我讲紧 Elton John 啊，即系 不过佢最近都好少唱歌啦， 好少啊，但系佢都会出现下，咁但系难能可贵咧，就系之前咧睇嗰出电影咧，嗰出电影就系佢嘅传记电影嚟嘅， 啊有睇啊， 即系讲佢嘅直情，咁啊扮佢。咁但系佢出嚟客串添喎， 有份演 喺嗰段章有噶，有出现噶喺嗰度， 系 咁咧，即系其实几好玩嘅，有人竟然可以做即系扮自己嘅， 都未死嗬， 系啦， 都已经有人扮， 系啦，系。不过佢真系，尤其是喺英国啦，佢地位好高，而且好即系 佢真系殿堂级啦。 殿堂级之余咧，就一种都唔系普通歌星嚟嘅，净系一种 icon， 某一种精神嘅 icon 嚟。系啊，呢个英国文化嘅一个嘅象征嚟嘅。 你讲得啱啦，系啦，咁啊， 好似戴妃佢过身嘅时候，佢唱嗰首， 嗰就犀利啦，即系。系啦，即系佢将 Candle in the Wind 系啊 ，Candle in the Wind 就改咗，咁所以好能够代表， 冇错。我尤其是中意听佢啲钢琴伴奏， 佢今日最犀利喺度啊！我谂未必可以做到佢咁，因为佢咧就之前系。佢同佢嘅鋼琴嘅， 好似融為一體， 融為一體嘅，即係冇人能夠可以伴奏到佢。 係啊，係啊， 我哋試下，因為呢一隻佢嘅名曲一定好聽。 嗯， 天使唔該 ，Elton John 嘅名曲叫做《Your Song》。 It's a little bit funny this feeling inside. I'm not one of those who can.Easily hide. I don't have much money, but boy, if I did, I'd buy a big house where we both could live. If I was a sculptor, but then again, who knows? Or a man.Who makes potions and travel and show? I know it's not much, but it's the best I can do. My gift is my song, and this one's for you. And you can tell everybody this is your song.It may be quite simple, but now that it's done, I hope you don't mind, I hope you don't mind that I put down in the words how wonderful life is while you're in the world.Sat on the roof and kicked off the moss. What a view of the verses. Well, they've got me quite cross, but the sun's been quite kind while I wrote this song. It's for people like you that keep it turned on. So excuse me for getting these things I do. You see, I've forgotten if the green or the blue. Anyway, the thing is, what I really mean, yours are the sweetest eyes I've ever seen. And you can tell everybody this is the song. It may be quite simple, but now that it's done, I hope you don't mind, I hope you don't mind that I put down in the words how wonderful life is while you're in the world. I hope you don't mind, I hope you don't mind that I put down in the words how wonderful life is while you're in the world. Elton John 嘅《月song》，咁啊，头先讲起佢即系电影啦，佢即系传记嘅电影啊。我當然有睇啦，逢係呢啲我都即係就算係好唔好睇，我都要睇下啦。譬如 Queen 啊咁嘅，即係講 Freddie Mercury 嗰出，又攞埋影帝添啦，嗰個男主角。咁啊，但係另外一出咧就比較就冇咁紅嘅電影，唔知你有冇睇？我好中意呢出電影，叫 Yesterday。 係 有冇印象啊？啊冇啊冇咩，唔係好耐㗎咋？ 係咩？ 嚇咁咧，即係都係呢兩年嘅事嚟嘅。咁啊點咧？佢嗰個橋段咧， 我知我聽過， 係。咁佢出電影就叫 Yesterday， 咁佢個核心咧就係用 Beatles 嘅 Yesterday 嗰只歌咧嚟做嘅。咁佢嗱我再其實我講過，不過長話短說，可能因為太多人未睇過呢出戲。 我聽過呢出戲。 係啦，咁呢戲咧就係點咧？好得意喎！佢有一個真係好落魄嘅歌手，咁啊即係帶住吉他，即係天涯漂泊啦。咁但係都係揾唔到錢嘅，即係好慘嘅，冇工做嘅。咁啊即係好落魄之際咧，佢唔知點解咧，突然間個世界咧 停頓咗， 停頓咗點停？無端端嗰晚，bling bling 周圍都閃電，咁閃電佢又閃電啫，喂，哎呀斷曬電喎，即係冇咗電力，冇咗電力，點知就係呢個 moment 之後咧，成個世界變咗，變咗咩咧？大家都唔知道，佢都唔知道，大家傾偈咧，原來咧就全世界嘅人咧，除咗佢同埋有一個人就。唔即系完全忘记晒以前嗰啲嘢，尤其是音乐上面，大家都冇人识 Beatles 嘅歌。佢直接讲明， 所以佢冇发咯。 佢咧净系佢识 Beatles 嘅歌喎。咁佢就猛咁唱嗰啲 Beatles， 佢唱 Yesterday 俾人听，哇！啲人话哇，好听啊！咁但系咧，个特别嘅形式咧就系话，嗰出电影系同头先嘅 Elton John 嗰出电影相似，就系有一个超级天王，真嘅天王巨星叫 Ed Sheeran。 哦 ，Ed Sheeran 做 嘅，唔系啊，佢客串啊，佢特登走去客串啊。咁但系个桥段咧更加好嘅咧，我更加中意咧就系 Ed Sheeran 咧就喺个戏里边咧就同佢。斗歌啊！你知唔知？即系斗歌，即系话，因为佢咁叻嘅，红起上嚟嘅。因为佢唱亲都系唱 Beatles 嗰啲歌，啲人就觉得佢天才。哇！你作噶咁好听嘅，即系从来冇人听过啊嘛。因为咁咧，咁 Ed Sheeran 咧就话：，哦，我而家又作一只，咁啊真系唱咗一段佢自己作嘅。咁然后咧到呢个男主角咧就唱咩？佢唱 Long and Winding Road， 噔噔，哇！咁啊，直情咧个戏里边咧就讲 Ed Sheeran 咧，佢用翻佢真名。佢呢就係即係神曲嚟嘅，我輸啦，我唔使唱，我唔想同你鬥。之前我一聽就知道係神曲，咁即係橋段就是就講 Beatles 嘅歌。咁 喂，呢首戲同好嘢一首內地嘅劇《慶余年》係好似喎。 哦，《慶余年》啊，係啊，類似啊，係啊。 講翻曬啲人完全未聽過唐詩呢？ 係啊，但係佢就唸曬啲詩出嚟，就成為咗大詩啦，係咪？係喎，有少少相似。咁但係佢嗰出戲咧，我第一次睇都覺得幾震撼，幾好笑。 係。 咁呢只歌就我相信

is cloudy, there is still a light that shines on me. Shine until tomorrow, let it be. I wake up to the sound of music. Mother Mary comes to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太多名曲了，呢啲歌真系唱极都唔完嘅，唔想完嘅一只歌嚟嘅。Let it be, let it be, 有时一路唱，想唱 Beatles 歌都好难，因为咧想拣一首即系自己最中意唱啦，拣唔到即系首首 首首都系。我尤其是中意，即系嗰阵咧，因为我弹民歌啦，就特别即系中意佢嗰啲好民歌味，弹吉他嗰啲。 系啊 ，Till That Was You 啊 ，Here Then Everywhere 啊，系啊 ，And I Love Her 啊，哇，好多嘅早期嗰啲好多。 系啊 ，If I Fell 啊， 系啊， 哇，嗰个和音好听到不得了。 因为头先咧，我有个钳啊，我就想啊，即系睇下，一路跟住唱啊嘛。咁啊 ，Let It Be 嗰本书咧，好厚嗰啲咧，隔篱咧 ，Let It Be Me， 而家个 Me 就系点嘅咧 ？I bless the day I found you. I want to stay around you, and so I beg you, let it.Be me. Don't take this heaven from one. If you must cling to someone now and forever, let it be me. Now and forever.Let it be me. 剪歌书咧系一种我哋少年时代咧系每一个星期都做嘅事， 真系即兴过呢首， 即兴噶，系真系好嘢，好嘢啊！竟然都唔使睇歌词，啊啲耳音咧随时弹出嚟啊！即系呢啲系 上得太多啦， 系啊！以前我哋专嚟教呢啲。十一点半嘅新闻报台，我哋还有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名女子在屯门轻铁大兴嘅北喺大兴北站被推落路轨，女士主头部着地，颈同手擦伤送院。警方拘捕一名33岁男子，涉嫌伤人，正被扣查。屯门警区总督察李盈之表示，初步调查发现被捕男子报称运输司机，同女事主唔相识，会调查疑犯嘅精神同身体状况、日常生活习惯、曾经有冇同事主或者佢嘅丈夫争执等。李盈之又话，事发后翻睇多条嘅闭路电视片，晚上7点左右发现疑犯喺一列前往屯门码头嘅轻铁上，警方随即拘捕。屯門有人懷疑因為涉及私家車的問題爭執並且打交，其中一人送院後不治。警方表示，事發喺尋晚。警方表示，事發喺晚上近7点，兩名男子同一名女子喺兆康站對開爭執，其後打交。警員接報到場，其中一人昏迷，送院後證實死亡。由非洲南部8个地区抵港的居民，今日起必须去到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7日。 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话，措施系必须，建议检疫期延长至到21日，会较为稳妥。他认为病毒潜伏期可达14日，患者有机会在出发前一两日，甚至在航班上受到感染，未必在抵港后检测得到。加上过往曾经发生检疫酒店交叉感染事件，认为需要较长检疫期。他又指出，随着欧洲多国录得 Omicron 确诊个案，不排除病毒已经渗入其他繁忙交通枢纽，因此不能够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有关八个地区。加上全球航空大幅度恢复，扩散速度好快，扩散速度更快，认为对于来自欧美国家的机组人员亦必须做好闭环管理。秘鲁北部发生尼克特制 7.5 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131公里，暂时未有人员伤亡，亦未有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在当地的星期日清晨接近6点发生。新华社报道，震央位于北部亚马逊省附近，周边地区震感强烈，首都利马、邻国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都有震感。报道指地震造成部分房屋倒冧和电力中断，当局启动应急措施。秘鲁西部海岸地区当日凌晨亦曾经发生 5.2 级地震，震央位于海港城市卡亚俄附近，震源深度65公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星期一晚的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星期二天气转凉，本周中后期早上持续清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由现代到古典， 由二十一世纪回到十八世纪， 由他们的当代视角回望他的音乐人生。 32位演艺钢琴家， 32段人生故事。 香港电台第四台 Beethoven 32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12月1日开始， 每日下午1:15， 32日， 32集， 用二十一世纪的琴音 讲十八世纪的故事。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似是带着几分醉，轻轻的加着帆船为爱浪，我的身体轻轻摇晃，就似躺身于城网，情爱共我又似家张望，孤单的我悠悠然望两岸，看一双双的小情侣，互诉心曲多神往，前方远方人在恋爱，我独懒洋洋，还愿随缘，爱若非所爱，我并不稀罕，有没有不相干。 情侣浪与浪也偷看，一双双快乐情人在两岸，带出多少相思情意，又带出多少迷茫。 时间是11:37，二千岭歌再重聚进入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今天有特别嘉宾杨立门 Raymond Young。时间过得很快嘛，是啊，好像这首歌一样。有没有遗忘到 Times of Your Life? Good morning, yesterday. You wake up.And time has slipped away, and suddenly it's hard to find the memories you left behind.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laughter and the tears, the shadows of misty yesteryears?The good times and the bad you've seen, and all the others in between.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life? Reach out for the joy and the sorrow.Time that you borrow to spend when you get to tomorrow. Here comes the setting sun. The seasons are passing one by one. So gather moments while you may.Collect the dreams you dream today.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life? So gather moments while youDreams you dream today,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life? Of your life? Of your life? Do you rememberTimes of your life. Do you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life? 你还记得起吗？当年呢只 Times of Your Life 就是柯达菲林的主题曲，但是现在呢，我哋都唔用菲林了，所以时光就是咁样流逝。藉住呢啲菲林嘅影像慢慢飞斗、 嗯。 不过有一样嘢呢就永远唔会好似啲菲林咁会消失嘅、嗯、就係呢隻歌讲嘅歌词。佢嘅只此不渝嘅情意係永远永远对你嘅爱。 If a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Then why can't I paint you? The words will never show The you I've come to know If a face could launch a thousand ships Then where am I to go? There's no one homeYou're all that's left

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离去他向下垂，愁如锁你陶醉，别离泪始终要下垂。痴醉，你已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风继续吹，今晚好多谢 Raymond， 好多谢你邀请我，应该是第三次 了，是当然三次之后会风继续吹，下次我们就在二仙岭歌再重聚再约定，大家牵着手 好 进入梦乡， 好深情的一首歌，送给你的爱侣。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因为誓言不敢听，因为承诺不甘心，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去说服明天的命运。没有风雨躲得过，没有坎坷不必走，所以安心地牵你的手，不想去该不该回头。也许牵了手的手，前生不一定好走，也许有了半的路，今生还要更忙碌。所以牵了手的手，来生还要一起走。所以有了半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 时间到咗11:55，多谢身边旁边所有嘅朋友，每个星期都准时喺9:00一路至到12:00，同我哋度过三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多谢 Raymond 杨澜文。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苦过你 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也许牵了手的手，前生不一定好走，也许有了半的路，今生还要更忙碌。所以牵了手的手，来生还要一起走。所以有了半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所以有了半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 歌名叫做《牵手》。手牵着手，心里面讲不要离去，就是我们的晚安歌。 是啊， 一起牵着手进入梦乡都不错。下个礼拜再见。 好， 多谢各位。 多谢，多谢 Alvin， 多谢各位，拜拜。 Good night。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知随时梦醒身边，可走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好找着你。 多谢 Vince， 多谢阿坚哥，多谢收音机旁边的你，下个礼拜再见 ，Good night。